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上主对亚伯兰说：离开你的故乡，你的家族和父家，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。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我必祝福你，使你成名，成为一个福源。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，咒骂那咒骂你的人，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亚伯兰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，罗特也同他一起走了。亚伯兰离开哈兰时已75岁，他带了妻子撒拉伊，他兄弟的儿子罗特和他在哈兰积蓄的财物、获得的仆婢，一同往克纳罕地去。终于到了克纳罕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直到了舍根地，没落橡树区。当时克纳罕人尚住在那地方。上主显现给亚伯兰说：我要将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给显现于他的上主筑了一座祭坛，从那里又迁移到贝特尔东面山区，在那里搭了帐幕。西有贝特尔，东有哈伊，他在那里又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，呼求上主的名。以后亚伯兰渐渐移往乃葛布区。其实那地方起了饥荒，亚伯兰遂下到埃及寄居在那里，因为那地方饥荒十分严重。当他要进埃及时，对妻子撒拉伊说：我知道你是个貌美的女人，埃及人见了你必要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定要杀我让你活着，所以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，这样我因了你而必获优待，赖你的情面保全我的生命。果然当亚伯兰移到了埃及，埃及人就注意了，这女人实在美丽。法郎的朝臣也看见了她，就在法郎前赞她美丽，这女人就被带入法郎的宫中。亚伯兰因了她，果然蒙了优待，得了些牛羊、公驴、仆婢、母驴和骆驼。但是上主为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伊的事降下大难，打击了法郎和他全家。法郎遂叫亚伯兰来说：你对我做的是什么事？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妹妹，以致我娶了她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你带她去吧。法郎于是吩咐人送走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。